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咦，阿哥，你件公投制憲 T 恤咁靓嘅？ 梗系啦，七一嗰日买噶嘛。 嗯，你得一件咋？ 唔系，我买咗八件。 哇，咁多！ 哇，梗系啦，为将来四年先一次公投制憲，我唔单止要买 T 恤，仲要买埋书同埋捐钱嘅。 仲有仲有，阿哥你记住交节目月费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了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1B C38买啦！ 咁呢本书咧就重新修订过再出啊！咁啊，因为第一次出历史几郎都有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卖得嘅，卖咗八版书嘅。咁啊，今次喺书展里边，因为有好多人问啊，其他嗰啲我哋出咗嗰几本咧，几坑都有，几绝都有啊，咁嗰啲系嘛？咁啊，而家就有機會去湊齊一套。咁另外我哋又出了一本公投制憲啊，咁誒書嘅封面都應該有嘅，就呢一本嗱，公投制憲香港維新，公投制憲論文集。咁呢本書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而家提出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嘅嗰個前因後果，同埋過去我哋寫啲文章，全部都收錄喺呢一本書入邊嘅，包括我哋喺議會提出全民制憲嗰個動議。另外就是我哋都收录咗好多即系关于本土论述嘅嗰啲主张啊。另外都系香港大学学生会嘅学院咧，访问我同阿郑锦满嘅文章啦，《罪言时报》访问阿黄杨达啦，访问我哋嗰啲文咧，全部都有晒喺度嘅，不过当系一个附录嘅形式出嘅，所以成本书就可以睇到成个香港即系嗰个本土运动啊。那個發展的歷史，咁呢個係過去從來冇一本咁嘅書，即係好值得大家參考嘅。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翻嚟大香港早晨啦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早晨，早晨节目啊！咁今日系7月22日啦，第一节啊？点解咧？即系一口及着你咧？因为咧，非常唔好意思啦，迟咗少少开始啊，就系呢个机件故障嘅问题，主因系阿双杰拆咗嘅咁样。咁其实唔关双杰事系嘛？ 成日双杰， 双杰关唔关你事啊？ 唔关嘅，唔关，一半半啦。 阿双杰话唔知啊，即系关啦，即系关。咁即系有汤姆啦，有我郑松泰啦，有 Christine 啦，咁阿双杰咧就推咪嘅咁样。咁啊嗱，首先第一节咧先讲一讲先啦。依家咧9点钟咧，咁啊港大前学生会会长，港大前学生会会长阿 Billy 啦，冯敬恩。咁就 係就會喺東區法院裁判處就應訊，今日就9点钟嘅，咁樣就大家都清楚咩事噶啦 嚇。 唔 清楚啊！你咁樣講完啦， 你講先，唔好意思。 唔係啊，咁啊，即係就住咧，喺今年年初啦，1月嘅時候啦，咁啊1月26日嘅一個衝擊呢個港大校委嘅一個嘅事件啦，咁啊就啱啱咧喺呢個禮拜三晚啦，就係俾呢一個重案組上門拘捕啦，咁啊而家咧就係涉嫌即係告佢幾條條例嘅，咁 啊 即係禮拜咩啊？ 禮拜三晚。 禮拜三晚 啊 ，OK 泰式運動啊，禮拜三晚挑戰我，記得嘅，我嗰日 喺 天水圍 嗰晚啦， 但係嗰晚啦，咁嗰晚啦，咁啊過去有幾條條，有幾個幾條嘅條例啦，咁啊包括就係話佢有一個刑事恐嚇啦，企圖強行進入啦，刑事毀壞啦，同埋呢個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嘅咁樣，咁啊嗱喺呢條幾條條例裡面咧，一直即係大家嗰個嘅其中一個焦點咧，就係關於嗰個嘅刑事恐嚇嗰方面，因為刑事恐嚇嘅就必定係有人落咗口供，同埋必定係有人即係所謂嘅篤灰啦，又或者即係有人報案啦，就話喺當中係受驚咁樣，咁所以 嘅啦，屌係廣大啦， 好有可能啦，好有可能係李國章，同埋當時咧，其實喺個事件發生之後咧，李國章都話佢會主動係即係揾呢一個嘅差佬啦，就係、是、準備告啲學生噶啦咁樣。咁啊響啱啱呢個禮拜三啦，就係、是、上面拘捕佢啦。咁啊加埋嘅就係有呢、這個港大嘅學生會前外務副會長李豐琪都係其中一位咧，就係俾呢個重案組上門，就話叫佢即係所謂協助調查之類嘅。咁咧響呢個事件上面咧，應間咧晏少少九點。咁啊 ，Billy 冯敬恩咧就系会应讯啦，就系应讯啦咁。咁啊 裁判法院， 东区喺呢一个嘅西湾河东区裁判法院啊。咩院嘅话，大家去到睇一睇，因为我哋即系今都系啱啱呢个消息都系比较赶急先知道啦。系啊，咁啊，大家留意住我哋《熱血時報》嘅報導啦，同埋如果可以嘅話，咁梗係去支持 聲援啦， 去聲援啦，同埋係去都係表示一個支持嘅，因為呢一個事件咧，你話即對於我哋嚟講嘅係即尤其我自己喺大學裏面教書啊，我冇諗過咧係學校咧會報警咧咁樣拉學生， 你冇諗過竟然？ 我完全冇諗過，我冇諗過用咁嘅方法咯。即係你話 諗住陰濕啲應該。 即係最多咪可能踢佢出校啊，或者內紀用學校嘅方法去懲罰他。 即係你學校個紀律聆訊啊，成啊，咁你都已經係令人髮指啦。即係喺我角度，因為即係呢班同學係捍衞緊嗰個，即係嗰個原理好簡單啫嘛，就係、是、大學校委係委任嘅。咁於是佢哋唔同意大學校委嘅委任，咁就係、是、捍衛自己個大學，同埋捍衛呢、這、一個即係廣大啦，百年一間百年老店嘅一個嘅 brand 啦，咁佢作出一啲嘅抗爭，咁但係嘅就係遭遇翻即係被委任校，即係呢一班委任嘅校委，呢一班嘅即係梁粉啦、李國章嗰啲班人，就係、是、去一個用咁嘅方法去打壓啦。而期間其實係好多事情發生，大家可能唔記得啦。又譬如佢就係唔俾佢開會啊，跟住將個地方嘅搬去其他地方開個校委啊咁。咁呢一單嘢啦，呢一單嘢希望大家都即係大家繼續關注，因為始終嘅就係、是、響以往咧關於嗰個學生示威或者學運嗰個方面咧，其實唔係話即係而家先會發生嘅，喺90年即係97之前咧，都有一啲咁嘅情況。但係即係喺我仲依稀記得一啲歷史片段咧，譬如香港94年嘅深水埗示威咧，當時嘅就有啲人咧就走咗去示威，就係、是、關於嗰個收樓。咁但係後來嘅就係、是學校啦，反而嘅就係幫佢請律師啦，然之後後去請律師，學校幫佢請律師。O.K. 請律師係去應訊，咁所以即係喺呢件事件上面嘅話，即係阿馮敬恩啊，同埋幾其他嘅廣大同學都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咁所以都希望嘅就係、大家可以嘅話，應該晏少少啦，九點鐘就去到呢一個嘅西灣河嘅東區法院，咁啊聲援啊馮敬恩同學， 係 好啦，喂，咁啊第一次講一講即係近日啲事態啦，即係講翻啲都唔知 喂，今日你唔好醒啊，咁就。 我唔好醒， 讲翻啲醒神啲嘅嘢。 你唔好醒，我唔好醒，你记错几时又拉佢成嗰啲。 我唔系好醒， 系 Christine， 系我 唔系我有少少疲累，我有少少疲累，因为我把声有少少疲累。 系 啊，系我有少少出唔到声嘅情况出现。 饮咗两啖水啊嘛。 点解？ 因为做泰式运动。 泰式运动系固自然啦、啊，泰式运动咧就 冇理由嗌得够我嘈啊。 泰式运动，我哋入到村啊嗌口号噶嘛。我嗌到鬼晒咁嘈，大家睇片咧，个剪紧片，同埋除咗即系我哋泰式运动咧，入到村嗰度，我哋嗌口号啊，嗌即系撑身界郑松泰嗰啲口号咧，跟住然后后屘，譬如嗌下即系 秉烛基本法，多谢郑松泰嗰啲口号。 多谢郑松泰口号。 系啦，多谢郑松泰嗰啲口号啦。咁因为嗰晚我已经嗌到系沙沙地声，咁、但系跟住街站咧，咁我琴日同埋阿教主，教主好好特登嚟到元朗，咁啊由朝到晚系咁讲嘢，咁讲到沙声，其实就冇乜点样走音嘅，都系纯粹沙声嘅啫。咁所以希望你系啊，希望你哋讲多啲嘢，讲多啲嘢。系喂，第一节咧讲一讲南海主权事件啦。 南海主权事件其实应该就叫做尘埃落定嘅，本身就咁啊，但系就有好多后续延续喺度啦。咁啊，跟其实应该早几日已经开始噶啦，即系早上个星期 十六、十七号已经即系 已经 开始 就 开始噶啦。 即系我哋又记得无啦啦有啲捻样走去 K F C 嗰度喺度喺度指捻住啲客嗌啊嘛。 即係抵制發展呢個抵制運動，咁、其實你講嗰個係 好難稱之為運動， 抵制嘅動作啦，可唔可以咁 講？荒謬事情 係咪？因為其實南海仲裁案咧判咗之後咧，咁、你知中國網民佢一向中國人啦，佢一向都玻璃心噶啦，咁、就已經喺網上面發起好多唔同類型嘅就要不參與、不承認、不接受、不執行嘅口號啦，跟住就話中國一忽都不能少咁樣啦，整有嗰個圖咧，大家。都仲記得有個中國地圖，跟住下面有個九段線嗰個圖啦，咁樣即係表明唔滿意呢個南海仲裁案嘅結果啦。咁然之後就開始下一波嘅行動咧，就係有人發起一啲類似係抵制嘅行動啦，咁就 抵制美貨啦， 抵制美貨啦，抵制菲律賓貨品啦。首先就話要罷買菲律賓嘅香蕉啦，係我哋有張可以 罷買菲律賓香蕉，係 有啲罷買菲律賓嘅香蕉啦。咁就話唔去菲律賓旅行啦，即係要拒絕去呢啲地方旅行啦。 佢有中國人去菲律賓旅行嘅咩？ 有啦，屌你啲咩強國客嘅足跡遍佈全球啊！ 我以為你最中意去日本啊，跟住後嚟香港搶。奶粉 咁，呢啲必然會噶，但佢哋都會周圍去。 但係霸買菲律賓香蕉呢個好少。 霸買菲律賓香蕉，要點樣講？要維護中華民族嘅榮譽，發揮愛國主義嘅精神。半個月咧之內，即係喂做咩事啊？ 但係 半個月之內咧， 燈光有啲問題啊！ 半個月之內就唔建議團，半個月啫喎，抵制半個月啫喎，唔建議團體去美日非三地旅遊。係啊。跟住之後就湯姆所講嗰啲抵制肯德基事件啊， 係啦，佢唔止肯德基，因為其實一開始睇就見到就係話嗰個有咁嘅大陸佬就走去 KFC 嗰度咧嘈冤巴閉，咁啊指住一客鬧話佢哋，你哋係咪中國人啊？有冇羞恥之心啊？仲食雞，淨食雞嗰兩樣嚇嗰兩樣，跟住就其實零啲唔叫零星嘅，可以話大規模喺唔同地方啊，中華人民共和國依個咁嘅地方，有咩河北省啊、河南啊、湖南啊、山東啊、江輝啊、江蘇啊、浙江唔同地方都出現，而且唔止肯德基嘅，包括咧就係、有依、這個KFC 啦、Nike 啦、麥當勞啦、Starbucks 都有嘅，都有類似咁嘅所謂抵制行動嘅。咁、而其實 KFC 可能唔知點解，可能係咪應該係分店最撚多咧？又因為個麥頭比較係鬼佬麥頭咧，影響住鬼佬麥 頭。有個樣喺度講係咪啊？ 係咪先叫肯德基咁咧？ 肯德基叔叔， 加鬼佬麥頭。因為麥當勞可能係咪即係無國界啊？佢哋覺得即係小丑 樣。喂 ，KFC 係咪有片啊？睇睇條片先啊。 好啊。 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要笑，都是中国人，是吧？ 你用的手机也是苹果。 我现在想说的是啥呢？我用的是苹果手机，原来美国人没砸到这儿，现在咱们以前消费了，现在咱们希望今天至少咱们支持，咱不可能上前线去打仗，但是支持一下习主席是吧？咱们支持一下咱们自己，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前消费了就算了，但是十二号以后咱们再消费，就有点对不起中国人这三个字。对，我也用的是苹果手机，但是我以后不会用，包括我的闺女儿子都不会用，也不会再消费，肯德基肯定不会来。 干嘛呀？躲开。 我不是躲开，我就想告诉你，今天咱们就中国一共有两天，咱们忍一下行不？我也用的是 苹果。摔了，你立刻摔了。 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已经晕了。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呢一個咧， 大家聽唔撚明嘅。其實如果冇睇視像嘅朋友，咁大概咧個唔撚知依個乜撚嘢，係 網上嘅片段嚟 嘅，乜乜嘢地方嘅普通話啦，啲蜚語啦，咁你聽到嗰個咁嘅大媽咁嘅口吻啦，就最主要講咧就係就佢就走咗去肯德基嗰度就影撚住啲食客啦，跟住就話喂我係大家都係中國人，喂以前消費過就算啦，係嘛，一粉筆字抹咗佢。嗱雖然我而家揸緊嗰個咧係應該係 iPhone， 佢俾人踢爆，其實佢係俾嗰個食客踢，但你而家用緊 iPhone 手機喎。即係咁你又用 iPhone 手機，你又叫我抵制呢個美國嘅 KFC 咁樣，咁你快啲抌撚咗嗰個電話去啦咁樣，咁嘅後屘佢就話我會抌，我一定抌，我以後都唔會再用咁樣。 係啦，咁連我仔都唔撚會用啊。 唔係嗰個抵制嘅情況咧，就係即係先係 KFC 嘅、，KFC 係遭殃啦，就因為嗰個嘅即係叫做中非啦，喺個南海仲裁案啦，咁跟住呢一個嘅海峽法庭又即係判咗，就係話呢一個咧菲律賓係叫勝訴啦。中國嗰九段線咧就係作廢，咁跟住之後嗰班即係呢一班強國人就玻璃心啦，梗係咪先？喂，明明係就諗住嗰度成個南海都係佢嘅，即係成個南海喎，成個南海就包埋呢一個 成個地球都係佢哋嘅， 係包埋呢個台灣嘅太平島啦，都嚴格係嚟講都係中國嘅一部分啊，即係佢哋眼中啊。咁於是嘅就係即係走嚟周圍去走去揾啲地方去即係宣泄佢哋嘅不憤啦。其中咧就係 KFC 先遭殃啊。頭先睇到嗰啲片咧，嗰條片咧我自己比較留意係咩咧？我係比較留意嘢就係嗰 KFC 冇人食噶咯，已經，即係裡面冇乜客噶咯。 唔係，我依個就睇我諗睇時段啦，佢可能都比 較。梗唔係啦 ，KFC 喺大陸咧，喺中國咧係叫做受歡迎過麥當勞噶。 係咩？ 係啊，受歡迎過麥當勞噶，因為 啲真係啲人怕撚咗。 唔係啊，你明唔明啊？因為啲農民中意食肉啊， 係 即係農。 唔係， 因為好似嗰陣係外面有人圍到緊嘅，所以可能裡面就咁啱冇人。 唔係咁，我咪話係裡面冇人咯，因為喺我嘅認識啦，喺我認知啫 ，KFC 好 Q 多人食㗎，多過麥當勞㗎。 嗯、 即係你話講 KFC 點解係受歡迎就係因為裡面賣雞啊，跟住嗰啲農民最中意食雞㗎嘛，唔係最中意食肉㗎嘛。即係佢哋覺得肉係飽肚啲嘅咁樣，咁啊食包嗰啲咧就即係爭啲嘅。但係所以頭先見到咧，你話其實有啲食客喺度剩翻咁，即係有零零星星幾個咧。 咁你意思係咪佢哋湊效咧？嗰啲咁嘅依啲咁嘅所謂抵制行動，真係令到人啲人唔夠膽去幫襯啲鋪。 咁梗係會啦，佢哋封住個門口啊嘛， 封住門口。 唔係，但係咧，佢哋呢一個抵制 KFC 行動咧，又俾人踢爆喎。因為網上面就流傳好多 KFC 冇人幫襯嘅相咧，就話抵制成功啊，喺度自嗨咁樣。但點知咧，俾人發現嗰啲相咧，其實係閂咗門之後影。 係啊，閂咗門影啦。 係啊，跟住就話仲要係一張圖多用喎，跟住其實係同一个地方，跟住就话系廣州啊、山东哈尔滨咁样。 系 同埋咩嘛？同埋头先嗰个先聊嘛，就系嗰个食客，跟住之后咩话 Q 大嘛？喂，屌你自己都用苹果 iPhone 啦、有咩理由嘅？就系你而家喺度 用苹果 iPhone 嚟拍我、啊， 用苹果 iPhone 嚟拍我，然之后系抵制 KFC 啊！跟住个大妈讲句，我觉得最精警嘛，就系话嗱，以前过就算数啦，以前消费嗰啲算数啦，依家唔好咁做咪得咯咁啊！咁我唔食 KFC 兩日咁啊，係嘛？即係個講法。 我即係講到係話從12號打後，即係南海判決嗰度嗰個打後啦。跟住就話如果大家再消費係嘛美帝嘅嘢，就真係對唔起中國人呢三個字啊咁啦。跟住你又今日叫佢打你自己整爛部機啊，打爛部機啊，跟住嗱呢部就唔算嘅。 唔係，但係 佢話以前消費嗰度唔算咯。 咁好啦，咁 KFC 係即係大家早幾日留意到嗰個情況啦。跟住之後落嚟嗰個情況係咩啊？之後嗰個情況就燒落去呢一個嘅 iPhone 啊嘛，真係 燒落去 燒落 iPhone 鋪頭啦。iPhone 其中一個即係叫做強國人最撚喜歡嘅牌子啦， 係 咪先？ 係啊，嗱，跟住燒落去 iPhone 啦，咁就係即係走咗去嗰啲嘅即係蘋果專門店啦，即係所謂嘅專門店啦 ，Quick and Co， 即係大陸嗰啲專門店，你知係即係專門係中國無牌專門店啦，咁啊跟住之後走咗去示威啦、其中有一條片啦，我好好睇喎，網上見到，不如播一播先啊，想 啊頭先我哋見到嗰個片段咧，就依個江蘇維寧嘅地方咧，就有一扎咁嘅所謂大媽帶隊咧，走去圍依個蘋果專門店，咁後來咧就發現咧，依個所謂嘅蘋果專門店咧就流嘅，即係嗰啲扮蘋果 山寨版， 山寨蘋果專門店， 係啦係啦。咁啊，山寨蘋果專門店啦，咁究竟裏面係咪賣 Apple 嘅嘢咧？就係誠意啦。 啦，我只可以講，因為你唔撚知佢裏邊啲充電器啊，嗰啲咁嘅撚嘢，啲 iPad 啊嗰啲係咪堅噶嘛？你唔知噶嘛，係咪先？咁啊，anyway 咧，咁佢但聲稱啊，睇翻報道啊，聲稱咧係最終成三千人嘅喎， 三千人少咯， 少啊， 三千人少咯， 三千人為間鋪喎， 少啦，你哋即係大家唔記得喺2008年嘅時候，維多大隻家樂福啦，跟住2012年嘅時候啦，嗰陣時咧係呢一個中日之間嘅釣魚台， 即係抵制入貨啊， 跟住抵制入貨啦。喂，兩次啦，我啦，即係兩次我都叫2008年我去過，我嗰陣時當然喺北京啦。咁跟住2012年嘅時候咧，嗰期啦，即係都係因為有啲嘅，即係仲有少少嘅即係調查研究未完啊。咁我都有即係照接觸啦。喂，其實嗰個情況好 Q 恐怖嘅，你會見到嘅就係一班智障唔知做乜嘢，跟住之後後屘走去咧見到咧，總之佢哋見到啲外國牌子係唔係都喺度，係唔係都嘈一番嘅？譬如我喺2008年嗰陣時咧，咁啊抵制家樂福嘅，嗰陣時話總之法國貨就唔去就唔俾人用啦。我有 friend 咧，有幾個 friend 咧，佢係嗰陣時即係都叫做係做緊嘢揸車嗰啲咧，揸住標誌啊嘛，跟住俾人哋劃花曬成架車 標誌啫。 嗰陣20， 我唔識。 即係好似一隻獅子嗰個啊， 嗰個叫標誌， 行標誌啊，法國車嚟噶嘛， 係啊，都俾人屌， 俾人劃花曬啊， 俾人劃花曬 啊，同埋有一啲車咧，即係譬如佢揸日本車嗰陣時喺， 嗰陣2012年咪係咁樣咯， 2012年咪咁咯，2012年嘅時候你揸日本車喎喺深圳俾人反咗噶嘛， 咩有個車主直情我記得好經典噶嘛，佢跳咗出自己嗰架唔知 Honda 定 Toyota 自己打爛自己架車嘛， 係啊，自己係啊走出嚟， 唔因為佢俾好多群眾圍住，好多群眾圍住佢就走唔到，咁佢就自己跳出架車，自己打爛架車啊， 唔 係啊。 你 打我打咁其實即係你話咧，你話啲啲即係，只要你話即係所有嘢啲啲，譬如你話走去抵制或者走去呢、這、一個即係衝擊蘋果鋪，跟住發現到自己係啲即係假嘅專賣店呢一樣嘢，我覺得嘅係我覺得可以預想得到。 其實個狀況睇翻報道講咧，就係、是、依班咁嘅友咧，就第一就初頭就冇咁多人啦，跟住就先係圍對面嘅肯德基，即係依間山寨 iPhone 鋪對面嘅一間肯德基嚟嘅，先圍下嗰度先，跟住之後咧，差唔多咯，跟住轉一轉， 見到 iPhone 啊蘋果， 寫住專賣蘋果喎手機喎，咁樣仲唔撚係美國美帝嘢，走去鋸下佢先，跟住一鋸啦，咁即係最終越嚟越多人咧，就開始嗨到咧，就企埋啲上車頂嗰度喺度嗌大聲公咁樣，跟住之後後屘就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呢個係老翻嘅蘋果專門店啊。 唔係嗰個感覺咧，其實係我哋而家都唔覺得太驚訝啦，因為喺近呢幾年咧，香港咧，我哋都係會見到啲事件嘅。喂，你覺得唔會發生咩？我覺得會喎，你睇下書展，喂，大家喺網上面 share 李思燕都已經令到我覺得係即係哇死啦地喎，香港嘅智力真係出現急劇下降嘅狀況。 你視力啊，同埋 視力同智力啦，視力同智力都急劇下降啦。唔係因為你呢個係譬如你話走去咩愛國啊，咩愛國行動啊咁，其實你話我今日睇翻住，即係大家見到覺得仲有覺得好笑有少少，有啲大眾啊或者啲港豬啊係咪先？咁但係我自己睇翻轉頭唔係，其實你睇翻。香港这几年都是这样发展下去的啦，香港这几年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自从出现了即梁振英上台之后，跟着之后的就有我李思燕啊，一班爱字头啊，这班这样的人，跟着就走出来就是什么撑黑警啊，跟着然后撑黑警打人啊，外国啊，跟着然后又加上周庸那些这样的，即是那条友啦，跟着然后找那些人一起去围住个太平山顶啊，或要什么几千人体育健力自世界纪录啊，喂，你觉得在笑大陆吗？你笑中国吗？中国会发生你觉得好好笑？ 而是好似的东西呢，就是刚才泰博讲到那些旧，即是所谓旧的例子啦，是吧，即是以前怎样抵制日货啊，咁各样都有点情况。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讲话，喂，在大陆如果你搞到这些东西呢，是背后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地方政府也好，或者背后有什么势力呢，就支持政治力量支持他们。 是啊，不是，在我们的眼中就肯定是有些政治力量去支持他的感觉嘛。 因为如果不是他一出来，你知道任何你叫做大陆，如果你拉个 banner 出嚟，都唔撚理你寫咩咧，就可以揼鳩你噶啦嘛，城管都可以揼鳩你噶嘛。 係啊，唔係、但係你話過去呢幾年啊，喺香港啊，自從我接頭嗰班人出嚟嘅時候，喂，呢幾年我慢慢得到一個感覺喎。其實唔一定係有所謂政治力量嘅煽動喎，而係的確有一班咁嘅人，佢個腦係入水。 他真的走出来是真的为了爱国所以去冲击这个假苹果铺的。 不是，我觉得就很难说没有了，其实讲真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你即是现在见到好所谓自那个南海仲裁案出现了个结果之后，跟着开始有些这样的所谓抵制的行动之后，越来越劲，这样好像很不同地方都越来越酝酿得犀利。琴日呢單嘢仲所謂嘅聚眾三千人添，即係依個圍屏嗰依個，咁你變咗係其實睇得到咧，喺啲報道睇翻咧，你見到係好多中國嘅報紙也好，電視也好，佢哋會開始出嚟撳啊，嘗試撳呢種情緒。 咪還是咪就係、是？ 因為你知大陸癲噶嘛，依、這個地方係咪先？好撚多壓抑噶嘛，係咪先？係成日鳩日無啦啦都可以俾人屈啊，俾人恰，你變咗好撚多壓抑，你翻工也 唔係。湯姆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出嚟俾人撳有個考慮嘅，就係、是、見到你嗰個國內嘅民情係咁高漲嘅時候，但係你如果係嗰個政府個外交都係咁廢嘅話咧，都冇任何。 因為反下就會反到你個頭上噶啦嘛，反下就話你唔得出兵。 唔係你對比，因為你對比一樣嘢啊嘛，對比一樣嘢就係而家台灣蔡英文已經係開完呢一個嘅，即係開完所謂嘅一個嘅 軍艦過去啦。 跟住而家係派軍艦過去喺度洗下，都最少係航行下啊嘛。今個禮拜就會去噶啦。咁但係就住呢一單嘢，咁佢你話喺中國裏面嗰個民情就走嚟周圍去揾去示威，周圍去宣泄啦。咁你話阿湯姆頭先話，喂而家政府都開始去撳啦，咁係撳啦，因為翻轉頭你一對照。就是你原来外交上你嗰个嘅，即系外交部系冇任何回应嘅，跟住中共系咁废嘅，咁的而且确事实系啦。 如果你话禁就系，譬如《环球时报》，佢一向都系好多荒谬嘅言论啦，但佢咪就出咗个署名文章，佢就话呢个抵制 KFC 嘅行为系属于小部分人嘅错误行为，就唔合乎依家社会嘅逻辑咁样，即系佢都唔赞成你哋系去做啲咁嘅嘢。 唔系，所以我反照翻咧，即系其实过去咧，即系成个嗰个本土运动咧，其中一样嘢，因为我反而就系你话。大陸即係中國啲，我真係攞嚟笑一笑。我頭先想一路，我一頭想講嘅就係頭先我哋提到香港即係香港呢幾年咧，嗰、那個嘅情況咧就係、是都已經係咁樣嘅啦。咁大家唔記得咗啫嘛。 所以我哋似嗰個似就 唔係啊！你哋唔記得咗啦、嗯。我哋嗰陣時最我當呢一個響成個本土運動、其中一個。嘅力量，或者其中一個比較大嘅迴響，就係、是、唱紅打黑嘛。係，你唔記得唱紅打黑呢件事嘛、唱紅打黑嘅就係、是你話見到而家中國係好忌諱呢一種嘅所謂嘅即係麻木嘅愛國主義啊、但佢又需要利用呢啲去動員嗰啲群眾對於嗰個國家嘅認同啦，對呢個中共嘅認同啦。咁但係喺我哋香港嘅就係、是、過去嗰幾年嘅話，我哋係嘗試係用嗰啲一個方法，係、即係鼓動啲人嘅就喂，我哋要去即係明明係打啲自由行啊，打啲走私客啊。光復翻成條嘅，即係旺角啊咁，跟住就 鼓勵啲人買國貨， 係啦，跟住之後就搞咗呢一個嘅即係 唱 紅打黑嘛。咁、嗰一刻你覺得仲係 work 啫，嗰一刻即係仲係覺得 work 啫。喂，但係而家其實我啊調翻轉頭咁睇，去到2016年咧，喂啲人係會將李思燕係當咗話題擺上網嘅話，咁我自己有少少質疑喎。即係我自己有少少質疑嘅就係而家而家呢一個年代攞翻唱紅打黑嘅話，啲人真係會當咗係愛國嘅。 會噶。 有機會 的會的即係佢會當即係咪當你 cat 做同一班人咯？ 係啊， 所以就話唔好玩曲線嗰樣嘢啦。依、這個係 係啊，咪即係個意思嘅就係話，即係我哋過去都仲係有啲嘅，其實嗰啲個講法啦。但係咧，即係今年嘅書展咧，我見到咧啲人咧攞住李思燕出嚟喺度玩啊，成咧，即係。我感覺就係、是、哇死啦！而家香港俾呢一個中國俾入侵到咧，去到判斷品味都已經係咁樣搞啦嘛。即係你冇可能嘅就係、是。你冇可能俾嗰隻人形豬擺喺個網上面周圍 share 咁啊，大佬，你 share 我本書啦，啱啱先？ 唔係，佢呢個係佢諗住呢個做咗個大媽嘅新形象出嚟啊嘛，呢個大媽之中裏邊嘅最標誌噶啦。 唔係你講緊 李思燕， 我唔係想評論佢，我係想評論喺網上面，我唔理解大家點解會 share 佢嘅，你明唔明啊？ 咪覺得太過搞笑咯，佢哋太過哇咁撚樣都 唔係，即係唔應該咁曲線，唔應該做曲線嘅。 唔係一來曲線唔係，但係你搞笑都有品味之分噶嘛。你搞笑有品味之分噶嘛哥，咁你唔会攞李思燕出嚟系搞笑噶嘛个事，你谂下你个 Facebook 攞李思燕出嚟搞笑啊，你个 Facebook 就李思燕咁样咯。 所以我一直都冇 share 嘅。 系啊， 唔敢 share。有人话耻笑，但系你一般大众见到嗰个封面，你唔会系耻笑李思燕，你即系 J 图变 P 图可以出写真嘅呢件事都已经系呢个世界荒谬啦，即系咁讲。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話就住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南海事件咧，即係我係得個睇法嘅，即係我會覺得嘅係大家唔好淨係笑中國咯。你睇翻翻轉頭呢幾年，香港喺嗰班嘅即係土共嘅手中搞下搞下嗰，其實大家其實 即係可以發起到依啲行動嘅 一樣啦。佢哋走出嚟查黑警呢，咪一樣性質上係一樣噶，性質上係一樣噶。係咯，咁我第一次時間差唔多，第二次翻嚟再講。